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原谅，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像遗忘又忍不住回想，无法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越圆满越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 还那么多，曾给我幸福的你。

少奈何，已失去未能觅，只识却情况，徒然留下心中感慨，叹息里为何露出千般怨共哀，前尘如梦匆匆浮来，怕欢笑未重现，痛楚却常在，爱似风波怕再踏破， 太多人也 你灌醉，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。暗恋的滋味，你不懂这种感觉，早有人陪伴永远不会。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。伤你的一切，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轻轻关上门来剥出我的泪。你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。 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 好音乐。